呀老，哎呀老，我是奸臣，边个救我噶？我有四个仔，呢个是我大仔，唔系，系二仔奸巨，冤收陀死，收叻， 冇咩啊，斩死你唔该晒啦，喐佢， 咁好啊！ 今个月陀啲费咧， 巨哥，我呢个月已经俾咗两次啦。 咩两次啊？我今日第一次收啫喎。 唔系啊，我俾咗佢哋两个噶。 佢两个帮会定我帮你啊？吓？你两个冇收过啊？ 冇啊， 冇啊，大佬。 咁即系翻我拎第四夹棍啫。 冇啊，我冇啊。 冇，冇即系点会嚟噶？ 我冇咁讲过，我冇咁讲过啊。 打！我打到仆街。 原来个老板是女人嚟喎， 系啊系啊系啊，死男人婆啊，早知女人我真 系，冇啊冇啊， 点啊？今次收过未啊？ 未， 下次醒目啲啦，走， 系，醒定啲啊！ 呢个先系我大仔奸细，佢跟我学到开大档。 喂，董神，你学法仔都几次喎？不过点解你食呢只朱古力嘅？ 你冇听过真正嘅董神喺南美食自己嗰只朱古力食到 short 咗咩？吓！ 看住有人出钱， 是丁哥嚟。 你即系话我出钱啫，我做人就最公道噶。嗱，一副牌有四只烟，计逻辑上嚟讲，你一只，我一只，我一只，你一只，而家你多咗一只，仲唔系你出钱？ 我系赌神，哼，我呢度有四条烟都未喐过。讲到逻辑嘅话，一定唔系我出千嘅。 哦，原来你准备咗嚟千我。睇上， 系四哥， 拖佢出去打个劲嘅。 系啊，嚟啊， 千啊， 放手，喂，唔好喐啊，喂，放手， 玩嘢。 四哥，俾下面啦，我系赌神。唔系，我系赌神，你真系赌神啊。四哥，俾机会我啦，冇啦，下次唔 好出。 我先出嚟啊，跑啊。 呢个三仔奸王。佢专开鸡斗嘅， 佳，你都算好胆啦，得完一次又一次。 大佬，我以后都唔敢啦。 睇下你个衰样啊！你几十岁人啦，仲系人拣客，你都唔化嘅，唔中意拣客系咪啊？每个靓仔啲后生啲过你上，你真系机 尔。大佬，要我啊？ 许晨，你话想要我？ 翻大佬，翻佬。 唔好，大佬，佢唔系你赤基尔，佢我支基魔嚟噶。 你仲有边个想拣客嘅？我就叫你赤基尔上。 唔好啊，大佬，唔好啊， 呢个细仔奸先，佢专咬老软嘅。 喂，妹仔， 喂，我哋攞。 索啊！ 靓女去食饭啦，阿仔可以。 我哋试下口啊！ 哇！你真系想死啊！ 揸车啊！ 老架娘啊！ 范英雄啊！ 小姐你唔使惊啊，你哋去埋边欣赏下好吗？ 个肥仔咁光天化日调戏良家妇女， 咩料啊？哎呀！ 吓亲你哋啊嘛？头先我咁做粗鲁咗少少。 你跌咗好大嚿钱啊！ 系啊，咁多钱你唔执翻佢？ 钱财身外物啫，最紧要保得住你哋，清楚好。 你真系好嘅啫。 系，我知道有个好地方可以帮你哋眼镜。 好好啊！拜拜。 呢个唔系我嘅仔，佢正一死奸仔。 恭喜恭喜契爷， 扮骨仔，边个请你嚟啊？ 冇，见契爷你今日八十大寿，点都要嚟恭喜下嘅。 使乜你咁好心啊？赌神呢？ 佢而家喺南美逍遥快活啊。 讲大话，我一日见唔到赌神，一日都唔会见你。切！点解嗰时只嘢仲未到嘅咧？吓， 哇，好快就到！ 恭喜阿爸，我恭祝阿爸福如东海，如攻二山。 系咪寿比南山啊？ 寿比南山，阿爸真系知书识礼嘅 我恭祝阿爸赌运亨通，九子连环。 我恭祝阿爸老当益壮，长命百岁。 叻咯！我恭祝阿爸一柱擎天，攞八棒。 哦，证据证据，阿爸最啱听就系呢句啦。 你死啦！你讲佢。 边个？细佬，十年冇见啦！你有你做好人，我有我做奸事。你今日敲我八十大寿嚟，究竟系善意定恶意？妥定唔妥？ 妥定唔妥啊？ 冇乜唔妥，我系嚟话俾你听，南非嘅大姨丈奸老邪啊！佢死咗一个礼拜啦。 边个叫大姨丈啊？我识唔识噶？ 喂， 你啊？ 你老几啊？出嚟倾下，你有病啊？帮你唔系啩？上个礼拜先死，点解唔早啲死啊？唉，真系天有眼啊！ 天有眼啊！ 不过佢留低十亿美金俾我哋， 分俾我哋，咁系咪净系我同我四个仔啊？ 哇！四个好啊！ 放屁！ 李先生，仲要啲咩啊？ 叫我啊！做咩啊佢？ 一错再错。 各位，奸老邪先生喺临终之前，突然痛改前非，一心向佛，所以咧，佢个遗嘱就规定咗，如果奸臣先生同佢嘅一家人能够一个月之内做尽善事，做足一百分嘅话，咁遗产咧就属于佢一家人承受。如果唔系嘅咧，就由奸妃先生所得。而呢笔遗产咧会用嚟建设社会、造福人群，成个计分制度咧就会由英皇御准大律师沈公正先生。 边个嚟啊？ 我啊，负责监管。 大佬啊，全世界嘅人啊都知道你系奸噶啦，系咪？ 系啊。 仲有啊，你呢四个宝贝仔咧，正所谓无恶不作，就无奸不欢，又点会做到好人啊？不如索性爽快啲，交啲遗产俾我，等我造福人群。横掂我就嚟竞选区议员咯。 系啊。 好，事可忍，孰不可忍？今日你喺咁多亲戚朋友面前丢我架，银子是小，面子是大，我奸臣有咩话做唔到噶？你哋咪以为我做亲都系奸嘅？我今日同我四个仔做出好戏俾你哋睇下，做好人要做得彻底，我戒烟。哎呀， 阿爸，我帮我饮啖酒啊！ 烟要戒，酒更要戒。我今日以茶代酒，同各位亲友饮杯。 有 快 啲 入去睇下， 出咗 两包咁样。 嚟嚟嚟， 听下先，听下先。 下一 个， 鬼仆叔啊， 嗯， 呢班人喺度做乜嘢啊？ 冇，老爷话要派米做善事，积福喎。 哦，积福。咦？ 我吓？ 老爷啊，老爷。 鬼仆叔，呢啲又系咩人嚟噶？ 老爷今朝助养咗十个老人，呢班咪佢嘅仔女咯。 两位哥哥，咁我哋同佢有咩关系？又应该点称呼佢哋啊？ 好冲动啊！阿伯，你知唔知你打烂嗰个花樽啊？系佢嘅初恋情人送俾佢嘅唯一定情礼物啊！平时啊，我哋莫讲话冇啊。你望都唔得噶，呢镬嘢你自己执生啦。 阿爸，生死有命，节哀顺变啦。 阿爸，我最想话唔到事，帮我做人事啦吓。 唉，冇赖住，冇赖住我。哎呀， 阿爸， 阿爸， 阿爸， 执赢啦。 你哋唔准乱嚟。 啊，系。 大师恕罪，我而不肖冒犯圣地，该当死罪。 我佛慈悲，不知者不罪。 呢位就系《神雕侠侣》里边嘅南海神尼啦。当初我仲以为系虚构嘅人物，点知神尼真有其人。今朝早我就入咗神尼嘅南海大回环教，法号两手空空，潜心修道，希成正果。 哼，弟子两手空空，上有一把啊，唔系，呸，上有一鞭，速速收把。 弟子遵命。 咁点得噶？阿爸，妈。我扶你埋去做， 喂，细佬， 呢单嘢可大可小嘅， 主咯， 不如差会决定咯， 爆钱揼乜都好啦。 你细佬个唔使争，我系老大，老翻入地狱，谁入地狱啊？ 唔系啊，老大，我系老二，呢单嘢唔系我同你咩噶嘛？ 我嚟啊，我大只啊，我肉贱啊，我仇啊！ 唔系，你咩都唔系，等我讲先，我可爱，我靓仔，我乜都得，唔好拉我，唔好。 西神道边好劲喎！ 衰仔，话咗叫你唔好滚咁多噶啦，失礼死人啦！ 我帮我头痛。 借问神尼，我爸爸要受几多鞭先得成正果咧吓？ 七， 哦，七加七，十四鞭，好心碎嘅。 你净系识计加数，系乘数啊！ 七乘七，哇，四十九鞭。爸爸咪有排挨， 错啦，系七七四百九十鞭，每日打七鞭，打足七十天。哇！ 老爷啊，啲米已经全部派晒啦， 我走啦。 老爷，送神嚟啊！ 系阿爸，神嚟，请。 唔使啊。 不好意思，正所谓十赌九 幾人斬佢咪得咯？ 我班女啊，步啊，審到小黃雞噶，睇下佢咁急聽我哋話。 救人噶啦，斬都啱嘅。 唔得，啲親戚朋友個個都知道我哋要做好人，我哋唔衰得啊！ 嘿，老豆，所以咪使橫手咯。 係啊，係啊，更加唔得。個奸匪咁睇小我哋，銀子是小，面子是大，都係唔好啦。你哋要用家規發誓啦！ 長幼有罪，先有為敬。大佬，到你啊！嚟啦嚟啦！你來啦！ 啲科啊，仲饮？ 喂，细佬啊，你有冇听过美国有个篮球明星魔术手庄顺啊？ 超，我都唔睇波，揸波得。 喂，佢咁出名都系因为佢艾滋病带翻者啫。 香港政府都有教啦，话血液啊可以直接传染噶。 叻咯叻咯，咁样就啲细。肥婆，我呢个嚟咗几多次啊？ 一次都冇嚟过。 讲大话。 成年都冇嚟过。 都关啊！ 咁你想我点讲啫？ 你乜都唔使讲，我而家老实同你讲，呢个月嚟过三次，总共收9000蚊，俾翻你。 唔好 揸住啦！老实同你讲啊，我而家唔保你啊，你执生啊！ 唔好啦，巨哥。 你唔明噶啦。 唔好啊，巨哥。你唔保護我，我好大鑊噶！你保護我啦，你得我陀地啦！ 好人難做。 阿爸不嬲知道你哋孝顺， 阿爸有啲咩咪讲咯，上到山落油，我哋四兄弟眼眉都唔眨一下嘅。 系啊，神尼今日去咗大屿山宝莲寺礼佛诵经，所以佢今日唔会嚟噶啦。 哦，好啦，阿爸唔使俾人打咗声啦。 虽然神尼唔嚟得，但呢七鞭仍然要打。 吓，阿爸。你唔好逼我哋啦！你明知我哋打唔到手噶嘛？ 我家下唔系要你哋打我，我想你哋帮我受咗呢七鞭。 吓！ 阿爸老啦，想今日唞下。吓！ 嗨！启明。 喂喂，搞错你。崩你啦！ 嗱，唔好掂我啊！ 喂喂喂，你系乜水啊？你贵姓啊？你何方神圣啊？ 男性女性啊 ？Hey, my name's Gan Jing。 你凭咩话你系奸尸一族啊 ？Shit！ 我妈由细喂我食呢啲长大嘅。 Shit！ 只是交换咗新口味啦，你落后啦。嗱嗱嗱嗱。 系边款都冇所谓，系奸人糖就得啦。 咪唔得，阿霞有信俾你啊。 阿霞， 老爷，你一定已经见到我哋嘅私生子噶啦，佢叫奸贞，你记唔记得？我同黄飞鸿移民美国之前，有一个风雨交加嘅晚上，你占有咗我。 唔会睇咪知道咯。 点知一次意外，咁就有咗奸贞。 所以， 直至上个礼拜，奸贞发现自己嘅身世，佢话一定要翻嚟见翻自己亲生嘅父亲，我都冇佢办法，佢发晒烂渣。而家我交个仔俾你，系暂时保管嘅啫。你同我好好照顾佢，小条毛我都为你试问。夏女。 阿贞， 嘿， Oh my God， 佢就失散咗夜年，我同阿夏所生嘅私生子，亦即系你哋同父异母嘅细佬啊！ 吓，佢 ，Hey mother，Hey，Hey， 阿爸。为了证明我们一脉相连同气连枝，我看这边大佬你懂做啦， 收到。 唔使惊啊！ 都好头牌啊！快啲攞牌先啦！快啲啦！死啦！好劲啊！拉到我咁远啊！扯走啦！快啲啦！ 唔使惊啊！走！各位新奴嘅姐妹，今日我有个好难开口嘅决定。 大佬有啲咩你咪讲咯，系啊，如果大佬唔够使嘅，我哋加班做埋 Happy Hour 咯，系啊，我哋冇所谓噶。 我想以后都唔可以激斗啦。唔好喊住，我早已经有所安排啦。 点啊？ 你睇下， 月入6000蚊，呢个乜水嚟噶？ 我知啦，呢个羊股梗系大佬介绍嚟包起晒我哋嘅大客嚟啫。 系啊，有加班补水、巴士接送，做得好啊，仲有勤工奖添啊！议员嚟噶，大客都唔睇新闻嘅。 已经累积到20分，凭你哋嘅恒心毅力，相信喺一个月之内一定可以做咗100分嘅。 哇！1、2、3、4，做好人啊，做好事，做足100分，攞晒啲美金。 四少喺嗰度啊！四少，你好有型啊！好似唔系刮嘅， 唔好掂我。 四少，你做咩啫？ 我要同你哋分手。 做咗啲乜嘢喎？我真系乜嘢都可以做噶，系拍三级片噶，真系可以。 系啊，四少，我哋真系啲咩应承你噶？ 来吧，我什么都应承。来吧，我什么都听命。 做咩？ 你唔搞错。 正啊！ 呢度四皮嘢，你帮佢哋整翻对处女膜。 四少啊！ 冇四少，我摸破人节，我激定你噶啦！ 四少啊！我真系可以拍三级片噶。 你哋翻去熟读呢本书，然后自我开导， 屋企仲咩事都冇当发生过。我去。 老爷，睇下锄头都断埋啦。 唉，断咗都要锄噶，鬼叫你做好人咩？锄啦！ 唉，大佬，今日跌堕啦，有女唔锄，走嚟锄地喎。 系啊系啊，大情人，嗱，你当块地系你条女，出嚟咁锄啊锄啊锄啊，锄死佢咯，锄啦，锄啊！ 哥，哥。有杯水啊！ 啊！ 嘢啊！佢哋做钱啊！你哋收好嘢喎， 使乜讲啊？嫁出嚟威食佬噶嘛？ 错啊！错啦！错啊！ 哇！停手！冇啲规矩。细佬改又帮你哋受晒把，你都俾翻好嘢佢啊嘛？ 系啊， 阿爸偏心，鬼仆黑心， 点解你个衰样啊？身为中国人啊，成支黑柴咁样，喺度扮鬼扮马，见到你个狡猾，你只眼果爆噶啦，一分手死你啊！ 一家人啊嘛，成日喐手喐脚，弄餐热食啦。 嗯，哇哇，好食啊！ 咩啊？呢一啲啊鬼仆去日本玩学翻嚟嘅人份餐，正呢？ 人份餐系咪个人份喺度煮嘅餐啊？ 人份餐即系米田共咯。 喂，米田共， 米田共即系我食嗰啲咯，猪髀。 哦，唔好话俾我听，我系食紧我自己啲屎啊！ 唔系噃。阿爸偏心啊！我哋平时咧就食翻我哋自己嗰啲嘅啫，你呢钵咧就我哋五个人加加埋埋嘅精华嚟嘅。 哇！你嘥晒我哋精华！ 精华？我真系等你哋唔顺啊！你睇下你啊，口大怒齿，对眼又有眼屎，一世都揾唔到银子啊！仲有你啊，老大，你睇下你腮大党耳。不知廉耻，老来无依，冚埋墙死咗把啦！仲有你啊，你唔好笑啊！你睇下你头大身细，打飞机多于一切，醒少少啊！死啦！认笑咩啊？你睇下你啊，额露青光，卧脚膀胱，你唔系生我知啊，前世就有只猪啊，爱得史嘉诚，仲要香港把顶啊！ 冇打。 老大，我啱收到风，话你多咗个私生子喎，系咪就系呢个野种啊？ 冇错，佢就系我同阿夏爱情嘅结晶品。 沈律师啊，野种都算系奸臣个仔啊。 法律上应该有咁嘅 president。 咁野种犯法都应该扣分噶。 喂，好啦。唔好野种前野种后啊！再讲就兄弟都冇面俾啊！ 系啊，你解释咩叫野种啊？ 你就野种咯，解释。 使唔使啊？点解嚟到咧？佢哋四姐对我咁好嘅？ 遗嘱上声明，如果你几兄弟互殴或者出手伤人，都会扣分。 哦，耶耶耶！ 就唔好打啦！ 爽啊！快夹打人！ 呢单嘢点计啊？ 呢个唔知乜名。 My name's Gan Jing。 兄弟相残，犯咗大罪，要扣五分。 吓？扣分？ 沈律师，有冇搞错啊？ 我哋都冇动手，都要扣分。 冇还手咪算你哋好彩，还手啊扣够十分添啊！好心你哋学下和平相处好唔好？hello， 有神秘人物要嚟见你啊！ 幸会，幸会。 你系边个？ 你唔使理我系边个，我做衰嘢咧就唔会俾个样人哋见到嘅。 净系睇你条毛啊，就全世界都知道你边个啦。 诶，你唔好理啦。啊，总之啦，宁俾人知道，莫俾人见。第日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今晚嚟咧系有啲嘢益你嘅。 哦，我知道，你而家想我搞掂嗰四兄弟啦。 嗯，神奇神奇，我未讲你就知啦。嗱。事成之后我哋有十亿美金，我六你四 ，OK？ 咁即系几多啊？ 你坐稳啊，四成啊，即系美金四亿啊。 好，不过我唔稳。 细路，你唔好后悔啊！我一出咗门口，你就冇机会噶啦。诶，好啦好啦，咁啊，当我卖大包55分奖啦。东家唔打，打西家。玉卿嫂，我哋走。 咪走住。 点啊？回心转意咧吓？ 既然你咁有诚意，咁识欣赏我，好啊，就37分场。不过我七，你三。 唔得。 咩唔得？你做衰嘢怕人知嘅，我就唔同啦。我做衰嘢全世界都知嘅，我从来未做过好人嘅。 诶，咁我就唔玩啦。诶， 企度，你夠胆行出去半步，我即刻打电话俾佢四兄弟，我担保佢哋打到你挞晒皮。 咁即系点啊？ 咁即系我食硬你咯，傻佬。 喂喂喂喂，三七就三七啦，不过先此声明啊，做生意还做生意啊，你唔好学以前咁样勾二嫂啊。 你放心啦，有咗7亿美金，呢啲咁嘅货色留翻俾你养老啦，啊？嚟嚟，我哋饮快杯，祝我哋成功啊！ 点知啲居民咧赶极都唔肯走，我想你帮我搞掂佢。 好简单啫。一把火就燒曬佢，嚇！呢樣當我送嘅，好唔好？嚟，預祝我哋成功。 做乜佢會咁噶？ 乜我落咗藥冇話俾你聽咩？ 咁你又話我啲咁嘅貨色留翻俾佢養老嘅？ 唉，有咗7亿美金咁啊，梗係啦。但係而家未有啊。嗯， 好衰嘅你，你又勾二嫂啦。 慣啦。 今日特別安排你哋保良局領養兒童。 哎，心兄长啊，一间麻烦你帮帮眼啊！你知我卓红小女个年终可能有几件系我生都唔知噃。 收爹啦，我哋而家做善事啊， 万中国城外都搏啦。 哦， 哎呀，水都好。 哎，欢迎。 哎，大师你好。 我唔系大师，我系神父啊。 哎呀，真。 呢几位嘅梗系沈律师讲嘅奸先生啦。 系啊， 啲小朋友啊。听见话就嚟有妈咪爹哋，都不知几开心。 开心。 佢哋喺嗰边等紧咋？ 哦， 跟住嚟啊！ 哦，嚟啊！ 真系唔好争啊！ 太阳晒閪嚟嘅，争。 哇！成单啦！ 我 唔中意 要。 哇！唔好喐啊！我嚟咯， 唔 好睇佢，我嚟。 哇！ 哎，鬼 鬼！我要揾总。 咦？荔枝，你点解走嚟呢度噶？吓？ 啊、你嚟呢度做乜嘢啊？ 过嚟收养儿童咯。 吓、啊？咁你揾第二个啊？哦、不过下次你劈友记得揾埋我喎、啊。 哦。 叶总，你作何方？叶总啊，睇有冇毛，睇有冇呢个冇毛，呢个冇疮，千年疮都怕有啦嘛。 肥仔，你好得意啊！你叫咩名啊？ 我叫肥仔。 你叫肥仔呀、啊？等叔叔俾啲得意嘢你睇呀吓。嗱， 嗱，我发震啦！ 咁得意啊！我在这里做了20年都未见过小朋友这么惊慌的、不如这样你们出去等等我和小朋友单独谈一下 快点快点 你试试弹头福 三声这么急惨 白屎筆三声你 这些小孩行 喂怎么 啊听着啊、你嗱嗱同我办手续去领养那件黑弹头啊等我回去了慢慢折磨死佢， 大镬啊！ 哎呀， 冇事啊！ 啱啦，兄弟，我要咧领养嗰件黑朱古力。 边个啊？ 踢过嗰件黑弹头啊！ 对唔住啊，先生，我同班小朋友倾过啦，佢哋冇一个肯俾你哋领养喎。 有冇搞错啊？你哋保良局嚟噶嘛？保良局都唔俾领养，做咩保良局啊？我唔理啊！你无论如何同我搞掂佢，唔系我就 call 大傻嚟劈你。 大佬，我哋做紧好人噶。 哦，大佬做嘢唔使劈噶啦，而家揾枪巴佢咪得咯。 喂，神父，你无论如何帮我哋想办法，我一定要领养到先得噶。 咁好啦，为免死伤咧，我反而谂到一个两全其美嘅办法。 点样两全其美？ 助养啦。嚟都唔使嚟，净系俾钱得噶啦。 吓，细侄你好嘢，做嘢果然干手净脚啊！ 苦翻咁上下把炮，点敢同奸翁你做嘢啊？啊，系啦，点解今日冇带阿嫂嚟？ 咪啦，我知道你对我条女喜谈，所以我唔带佢出嚟，费事俾你啄咗佢。 不愧系奸妃，好嘢。 唔系咩啊？ 现在是晚间新闻报道，今晨凌晨3时，老炳村武区系发生5级大火，有29人系被烧伤，25人失踪，几百人系无家可归。火警喺3小时之后已经完全扑灭，警方现正追查起火嘅原因。 嗱，你几位呢几日积极向善，你哋啲分呢？而家累积到25分啦， 啊？喂，沈律师。呢排我哋四兄弟非但一件奸事都冇做过啊，而且可以做嘅好事都做尽啦，都系得嗰25分， 唔系办法喎、啊。啊，我哋要突破！ 突破？点突破会咧？ 杜婆婆， 喺加州歷時4日嘅艾滋病音樂會係如何結束嘅？ Stop！ 想突破好易啫， 點突破啊？ 嗱， 喺美國南部一個農場，最近係一項新發現嘅，原來利用人奶喂豬，係可以令豬隻嘅生長速度係比正常快三倍咁多。 咁樣叫突破？你到底話我哋係隻豬食緊人奶啊，定係話我哋係女人喂隻奶俾只豬食啊？嚇！ 人蠢呢就睇嘢都慢過人嘅，我係話支持嗰個愛滋籌款音樂會啊！ 你唔好打我啊！ 收聲，等細佬講埋落去。 哦，係。 龍，你隨便亂咁發言呢，我包佢哋唔敢駁嘴。 我哋美國嗰邊為咗幫啲艾滋病患者咧，就搞咗個艾滋音樂會，你又可以照板照碗搞翻個乜鬼震災儀咪得咯 ，Stewart。 係喎，點解你咁專文咁都諗唔到咧嚇？ 話咗唔準駁嘴啦，你哋仲駁嘴？鬼報！ 係老爺， 加法時候。 哦。 做咩拉住我？拎錢水到口啫嘛！ 老豆，呢次佢又講得啱喎，佢哋真係 stupid 啊嘛！ 誒，賑災咧係一等一好事，如果真係幫到啲災民，籌到款重整家園嘅咧，值30分。 哇！咁係通過呢幾日嘅加埋啲分數。 係啊。 好。賑災就賑災，義冤就義冤， 謝你啊！ 好啦，咁你自己组织下个义演先啦，我哋走先啦，拜拜。 喂，系啦，我哋都要筹备下点样赈灾先得喎。 系喎，筹 备啊，筹备啊，筹备啊！ 哇，你班死仔啊！哇，打完斋唔要和尚，我唔搞破坏咧，我跟你翻嚟。 啊，有了有了有，请张云出哥， 人哋封咗咪啦， 黐孖筋啊！大佬揾刘德华，而家人哋签咗鬼佬经理人公司啊，揾支枪去屈佢都冇用啦。 系， 啊有阿爸中意听初凤鸣， 黐你个孖筋啊！人哋佢问加拿大啦，初凤鸣， 加拿大，啊有啦，不如我哋上阵卖埋旗啊！问你我咁多细佬，等我做个善事都好噶。我哋而家讲紧揾边个表演啊，九唔搭八嘅。 系喎，一下谂唔起添。 点算表演啫？有啦。 点啊点啊点啊点啊！大佬点啊？ 嗱，既然揾唔到人，我哋可以自己上噶。我哋唔够卡士咩？ 够。 L O V E。 哇！呢首咩歌嚟噶？咁陌生嘅。 呢首系温雅当年嘅金曲 ，L O V E Love。 好啊，好啦，不过佢 update 啫。 咁点样先叫 update 啦 ？update 咧就好似咁前卫嘅人，最好唱外语歌啦嘛。 咁英文歌唔算系外语歌咩？ 啊，算啦算啦，不过咧都要搞啲偏啲嘅外语，他们冇人识，衰咗啊都冇人知啊嘛。 系喎。 做咩打捞屎啊啲嘢？ 哦，快 啲， 快啲，快啲， 好嘢噶！哇！呢啲系美国最新产品，七擒壮阳羹啊！ 哇！ 嚟嚟嚟嚟嚟， 大碗啲，大碗啲。喂，啲味道似曾相识咁样喎，吓？ 佢嚟佢啊，好味啦佢。 唔系话，咁我试清楚先得咯。啊！我醒起啦，呢啲系人份餐啲味嚟嘅，唔系话， 啊，系啊，系啊，聪明。不过你估啱咗一半，呢啲咧系你哋啲人笨餐演变出嚟嘅七擒分啊！ 你唔系话俾我听系龙凤虎豹鹤蛇啲屎系嘛？ 食懵你啊！七擒系鸡鸭狗猫猪牛羊啊！耶！ 每人出嚟攞份嘢，我要你卖旗筹款。 够胆！ 我要你哋以礼待人，唔准讲粗口。叫人卖旗嗰阵咧，要四问小朋友。仲有啊，俾我知道边个落格咧，我手都斩埋佢。依家大家有规矩出嚟攞份嘢，跟住卖旗啊！ 攞份嘢去卖旗啊！ 系黐线又明屈啫。 做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我已经做咗法拉族嘅白帮品，同你洗底噶啦。以我闯荡江湖嘅经验，看白云嘅飘发，差唔多到噶啦。 喂，我讲啊，大佬，以前仲话有人俾人踢下社会啫，咩嘢九十年代有人洗底嘅咩？ 串我。大佬讲嘢都唔听，我当死啊！ 人惊大佬，我惊大佬，我哋都算惊得当淡啦。 系啊，我哋决定唔使睇，我哋去过底，走啦都。 啊，伯Sir， 啊，根据我拉咗你廿几年都拉你唔到，细估唔到你突然之间会自动洗底。喂，你冇事系嘛？ 伯Sir，有头发边个想做辣你啦系嘛？嘿，冇讲咁多啦，我带头洗底先，请。 请嘿，伯Sir，你加入我哋做院仔啊？ 嘿，好玩喎，伯Sir。 大佬，有两个靓仔上嚟见你， 你发配先。嗯， 今晚冇我份。 系，高生啊，我哋两个都好崇拜你噶。高生，我哋两个以前系跟你个死到头奸佢噶。 咁你想点？ 哎，冇，素明高生你咧心狠手辣，简直就黑道中嘅王者之王。奸佢嘅算得系乜嘢啊？同高生比起上嚟，简直就系侯赛恩同邱德恩比，冇得比啊！ 咁又系啊？ 仲有啊，我哋知佢好多秘密噶。如果高生你肯收我哋做靓嘅，我可以爆晒俾你听啊！ 既然系秘密，行埋啲话我听。 我知道啊，老炳川冇佢嗰单嘢系你主使噶，你知唔知啊？他们几兄弟啊，想着搞个赈灾义演来帮那些灾民重整家园啊，所以呢大佬你一定要先发制人。 你还知道些什么？ 没啦，我知道的也全部都讲了你听啊。 真的没有？ 没有啦。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杀他？因为他太似我。出嚟行，最罩忌嘅就系二五仔，佢太反骨，难保第日佢会咁样对翻我。况且性格咁似我，连造型都同我一模一样，用乜嘢？第日做咗第二个我，咁到时我咪冇定期。不过你放心，我唔会系人都杀，杀咗你哋，咁咪冇人帮我做嘢啊？好，细佬。我而家正式收你做靓。 我 九十年代做黑社会系要讲求包装，你睇下我啲靓个个着西装，嚟带佢出去换套西装。 系。哦。 好。 各位 位观众，两日前老炳村木屋区大火，导致几百人无家可归。而喺两日之内，有一班善心人士出钱出力，办一个名为918慈善赈灾义演，以帮助灾民重整家园。而家我就过去访问下佢哋。 买啦！ 首先我想请问下四位是什么关系的呢？ 我们是四兄弟，我们都是姓奸的，都是同父同母所生的。为善不甘后人，哪有分男女的？是吧？ 真的好听。 那是什么令各位触发这次行动的呢？ 哎呀，老实说，我们做人不要死，是吧？喂来喂去30分而已。 什么30分啊？ 唉，你有所不知啊，我哋系为咗啲美金啊， 系啊系啊。 美金？点会同美金有关嘅？啊，喂，做咩啊？ 喂喂喂，你支咪啊？ 各位，今日第一队为我哋表演嘅系鱼满省港澳嘅草蜢龙。 飞车表演呢？ 好啊！ 系啊！喂！ 咦？乜系你啊？唔嬲大佬啦咩？ 嘿！ 仲搭埋咁多新市民嚟捐钱啊！诶，呢边呢边， 你老几啊？同我扮 friend 啊？家叔明暗本还陀底，你度摆档我嚟收保护费嘅。 你收咗啊？收大佬陀底？ 系啊，你收咗啊？乜细个底仲可以做人大佬嘅咩？九唔搭八，翻去食屎啦！ 好啦，烂船都三分钉，假假地我哋嚟姓奸嘅。 奸你老母啊！喐佢。 导演打包啊！ 仲翻个包。 观众突发新闻，今日嘅赈灾义演变为武力殴打。据可靠消息来源知道，系因为收陀地问题而引起嘅。 收陀地啊！咁丑仲去打交，死晒脑啊！ 你班衰仔又打交， 呢次仲得米？ 掉佢，包茶麻豆。掉佢， 你仔，你咁好笑，你叫咩名啊？ My name is 奸正。 咁即系姓奸啊？你睇咪到？ Yeah! 出嚟打，水都唔打。 仗义，好胆不平，真系好嘢啊！我有事等你啦， 举牌坐啊！ 多 谢 啊！ 真系捉虫啊！喂喂喂喂，沈律师话佢哋不但赈灾有分啊，佢哋唔肯俾陀地费啊，仲做埋人民英雄添，又要加分啊！你咁你话点搞？ 放心啊，我早有安排。 啊，咁有咩计划啊？ 我嘅计划，第一就系唔讲俾你听住，惊你口疏。嗯？ 揾着你真系捉虫啊！ 奸事四兄弟。勇敢咁力抗陀地，各大电影公司突然踊跃捐书，所得嘅善款已经系直逼6000万大关。 阿爸，阿爸，你睇我哋几威啊！咁大个仔未试过咁多人访问过我噶。阿爸，我越嚟越中意做好人啦，咁威喎！ 丢 丢丢咩吓？学人讲粗口不特止，仲学人讲英文粗口，丢！哎呀，丢啦，丢啦！ 你打篮球咩？往往都系借我噶，都冇文化噶。壁雕啊，真系好叻咩咁解啊？讲粗口，你睇下你啊！ 而家咩啊？而家人人当晒我哋英雄喎，阿婆。 哦，威啊威啊！我当你第时威到啊，英女王册封俾你啊，咁啊点啊？ 哇！有机会册封我为爵啊，咁啊一生嘅光荣啦，阿婆。 荣啊荣啊！不过英女王一听到你开口啊，系佢荣啊。唉，成日挂住荣。嗯。唉，所以话一句英文都唔识咧，就迟早赚黑食。 吓，阿爸够一句英文都唔识啊，咪一样养到你哋牛高马大。 系啊，咁样话而家 不知 大 叔打你啦， 白皮猪嚟噶你。 第一日嚟教书噶咋，你俾个面啦。 Miss， 第一次咪真系处女下海。阿伯，系 shut up 啊，唔识英文就冇人扮代表啦，收屋啊！ 老师老师，老哥就得 ，yes 都就 OK， 诶 ，OK OK。Thank you， thank you 啊 ，thank you。你唔使惊啊吓！ 你真系好人噶啦！ 系啊，我好人噶，我好人噶。 我叫做 Linda。 你咪真系好听啊，真犀利个人啊！ 你好衰噶，做咩咁样望人哋噶？你叫做咩名啊？ 我叫杨巨。啊，唔系，我叫奸巨啊。不过你叫我巨仔得咯。 巨仔，咁你又要听话啦喎？ 真系命都唔上咯，练得骨骨，练得啤啤啤啤， 哇，好难听啊！ 啊，咩？ 啊 Ben， 阿 Ben， eat 阿 Ben， 黏得骨骨， 二哥， 喂，住啊，喂， 系啊，黏到， 冇事， 好劲，黏得骨骨， 啊，腰力啊。 麻烦你帮我在上面签个名啊！ 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吓，嗱， 两嘢， 大家都知呢个老二又傻唔晒喎， 不过硬系有啲唔妥嘅。 有咩唔妥啊？ 唉，呢啲咪发老姣咯，即系你中国人所讲嘅咩老猫思春啊！ 扮嘢。 你溝過女咩？嘿，所以我哋未見過大蛇屙尿咧。我哋首先要做嘅就睇你老貓中意咗咩春先。 喂，要老二做成咁做咩咧？ 艾斯，佢梗係嚟參加出殯。我知啦，佢嗰份梗係嚟殯儀館做嘅。 黐線嘅，呢啲啊！是我哋中國傳統嘅結婚禮服嚟噶，即係鬼佬嘅踢死兔啊！ 佢真係懵啊！不過真係唔知道如果要搞邊科啊？ This is a candle. This is a candle. I want.Be candle. I want to be candle.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真係好興喎！ 啊，係啊，係啊。 OK，class。你哋边个出嚟同我示范英语绘画？ 佢啦，佢啲英文最好噶啦。 系啦。 嗱，间具同学，你出嚟示范俾大家睇下啦。嗯。 We want you. We want you. We want you. We want you. We want you. 唔使怕嘅，冇人会笑你嘅，出嚟试下啦。 We want you. We want you. 有咸汁噶 ，Linda， 不如我哋今晚去睇嗰套《欲火焚身》，唔兜柴啊！ 今晚唔得啊！ 点解？ 我今晚要去做义工啊嘛！ 全部都要做。 你今晚忍下先啦，嗯？ 姐，有冇搞错啊？佢沟女，我哋企得戆居居。喂，我哋冇你咁 stupid 咁样企喺度等佢噶，不如你一齐去沟女咯，系咪 ？No thank you， 我要翻屋企等我未过嘅女朋友，花啦，你打长途电话俾我啊。 唉，走啦，你自己去啦吓。 搞到啊，唔知有碌嘢撞埋去嘅， 佛鸡盲嘅。 我玩消阵啦，大佬。 今期贵咗啦，我自己去。 叻。 四少，啲靓女到啦。 拉你去坐监高龄英姿。 请你跳只舞。 你说什么？ 八戒正。小姐，我想请你跳只舞。 好啊。 小姐，贵姓芳名？ 我叫梅兰呢。 爱你， 我也爱你呀、 在这里。 讨厌， 几讨厌，有几 美人，我爱你。 哎呀， 黑子，莫怨黑子，再整多只猪，美人。 打来中啊！我猜， 咁大單啊！ 哇！哎呀！ 啊！琳达骨骨， 软 肉骨，琳达骨骨。 来！咦？好。 咁唔好啦！来！I toast my love. 为你来干杯。 Swiss my life. 这是我的生命。 Swiss my elephant. 这是我的一切。 是。 干。 淡定喎、如果美人计唔 work 嘅话，我都仲有最后一招。 有边招啊？ 睇落去啦，好戏在后头。 Linda， 我上次同你讲嗰套戏咧，今日最后啦，不如一齐睇咯，好唔好啊？ 巨仔哥啊，今晚唔得啊。 点解？点解晚晚放咗学都唔得闲噶？ 唔好咁啦，我今晚应承咗个学生帮佢做生理治疗啊。 生理治疗？唔好咁啦 ，Linda， 我极度需要噶，不如你今晚同我做啊，吓、 哎呀，你听话啦，最多我应承你，听晚成晚都俾晒你。 真嘅？ 嗯。 唔好点我啊，吓、 啊。系啦。 生理治疗？咩生理治疗啊？好，睇下咩佢先。What's doing? 老 闆， 四圍咁忙， 找 女朋友啊？ 是啊，我女朋友剛剛入咗嚟咧，我眨眼咁又唔見咗佢喎。 哦，咁等我幫你揾啦。你女朋友邊個跟邊個媽咪噶？ 你黐線噶！我女朋友玉潔冰清，秀外慧中，係嚟幫啲學生做生理治療噶。 嘿，咁咪啱咯！呢度個個小姐都幫啲客人做生理治療噶啦。 費事同你講呢度做過，我自己揾。 喂， 老四， 誒，老爺乜你嚟呢地方嚟？ 怎么跟小女在这里？ 你个男人就知道了，他被那个女飞了，他就带她出去散下心了。 我咁精靈都唔要我，嘥料。我打佢劈劈，我嬲佢老豆，我唔睬佢老母。 唔饮得唔好饮啦。 系啊，老二，点解嚟啲咁嘅地方呀？ 冇，我头先跟住Lina入嚟，好奇咪走嚟及下咯。 哦，可能去咗厕所个猪猪啫，我哋埋饮杯先。 哦，饮。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我咧就一世都懵懵懂懂。饮。 少少梅兰刀啦。 唔饮得都冇人饮啦。 咁耐嘅？ 切嘢嚟啫，食柴大把。 系。呢个我二哥间具，嗰个我契细佬间精。 Linda，你点喺度噶？ 喂喂，老二你睇清楚啊，呢个系我梅兰啊，唔系你个乜嘢教书先啊 ，Linda 噃。 Linda， 你话俾我听，你系 Linda， 你唔系咩母女梅兰？ 唔系， 喂， 你系梅兰。 他是来自台北的任斗，仲要系天下知任前嗰只啊！ 细个刀马符捞到劲， 闭嘴，叮你阿妈个叮叮！ 哼，美兰唔好理佢啦，美兰。 好，我就唔骚你哋，我自己饮酒。 美兰，美兰。 Yes, I'm your Linda。施少爷，我也是你的美兰啊。 Linda， 我知噶，你细细个立志要做教书先生噶嘛？ 但你老豆喺十五岁嗰年就死咗， 咁为咗养屋企，你咪出嚟做母女咯。 但系啊，当你做咗母女之后，搵到个前世，发觉想实现细个梦想，所以出嚟做教书先生。 的而且确，喺学校你好中意我噶嘛，系咪？ 当你落到 night club 之后，发觉挚爱都系我。 我哋都知道，你嘅心情实在好矛盾，唉。 水性杨花，我脚底个招秦乱草啊！